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六集，大海绝唱。 梁达应邀到阿波罗听歌，误喝了掺入荷尔蒙的酒。神秘男子闻讯大喜，马上给803挂了电话。 我是803，把电话接过来。 你真是上海刑警神探803。 你是谁啊？ 你是谁？你怎么还有心思管我是谁？你怎么还不快去找你的梁达去？你还磨蹭什么？你是知道徐二明的，你知道他是个人肉贩子，你也知道他干了顾平，干了欧阳飞，干了赵之红。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他接下来又要干你的梁达了呢？ 你到底是举报者还是同案犯？ 我是导演，一幕悲喜剧的总导演。我乐意看到天堂变成地狱，我乐意看到徐二明和他四个精壮的弟兄轮着拿你的梁达取乐。我要让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知道，人跟人没什么两样，谁也不比谁脏，谁也不比谁干净。我还要你们知道，所有装腔作势的三真四劣，统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接，另一种形式的丑陋。 你太嚣张了！ 你的时间不多了，803，你还是先想办法找你的梁达去吧。再不抓紧时间去找，那就连精彩的最后一幕也要错过了。 哎，老周，刚才的对话你录下来了吧？ 录了。 嗯， 他要是知道我们俩现在正守在阿波罗大酒店的门外，说话的口气恐怕就不会那样狂妄了。 哎，你看，老周， 嗯， 徐二明扶着梁达出来了。 对，他在要出租车。 开始行动。哎，这位， 嗯， 等等。我们有话问你。 哎，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你是803。 哎，老周， 嗯， 你马上送梁达去医院，这儿的事我来处理。 好，出租车，中心医院。 哎，你， 哎， 别走啊。 这是干什么？ 你还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公安人员吗？ 哦，你们是警察？哎呀，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 还想装糊涂？ 哎，你看我真是好人呐！我刚才 还不想说实话，徐二民。 不，你们搞错了，警官先生，我叫马建忠。 来来来，过来，徐二民。我呢，让你听一段录音，他会让你变得清醒一点的，好吗？ 我是803，把电话接过来。 你真是上海刑警神探803？ 你是谁？ 你是谁？你怎么还有心思管我是谁？你怎么还不快去找你的梁达去？你还磨蹭什么？你是知道徐二明的，你知道他是个人肉贩子，你也知道他干了顾平，干了欧阳飞，干了赵之红。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他接下来又要干你的梁达了呢？ 你到底是举报者还是同案犯？ 我是导演，一幕悲喜剧的总导演。我乐意看到天堂变成地狱，我乐意看到徐二明和他四个精壮的弟兄轮着拿你的梁达取乐。 这个婊子养的，我生吞活剥了他。 现在你该愿意老实交代了吧？ 就是这个人，是他让我骗顾平来深圳卖淫，专找有心病的嫖客上床。是他让我冒充南洋巨商去找欧阳飞，又在他的饮料里放上烈性荷尔蒙。也是他要我给精神空虚的赵志红当情人，说是一起来南方旅游，结果狸猫换太子，让郑英山当场醋坛子打翻。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们怎么联系？ 从来都是他主动找我，他知道我的联络方法。 他的体貌特征？ 中等身材，常戴墨镜，留小胡子，啊，礼貌帽檐压得低低的。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没错，就是他。 看仔细了，正是他。 好像又不太像。 哪儿不太像？ 说不上来，总觉得不大一样。 来，现在呢，你再看看。 对了，就缺这颗痣，加上就像了。我认识的那个有，照片上的这个没有。 803，803，我是沈西，我是沈西，听到请回话。 我是803。 803，天堂宾馆5号楼310房间的那帮家伙全部被缉拿归案。 好，我们局里见。徐二明。上车。 去哪儿？ 跟你的徒子徒孙会师去。 徐二明和他的徒子徒孙都落网了，现在只剩下那个神秘男子了。 沈西啊， 啊， 你从上海带回来的照片，跟徐二明背后的那个神秘男人，真是很像很像，但是啊，不是同一个人 啊，不是欧阳鲲鹏。那又会是谁呢？ 你猜猜，小子。 我猜。 我告诉你吧，那是李小云。 什么？李小云？ 对。你去放大顾平给的那张全班合影，你一定可以在李小云的左唇角上找到一颗痣。 可是他已经随他的父母迁往大三线了。 可他眼下却在深圳呢。 在深圳？ 嗯。 你见到他了？ 嗨，昨天晚上我跟梁达先听了他唱的歌，然后呢又到他家做了客。 听他唱了歌？ 啊。 你是在说李小云就是歌星吴山怡？ 对，吴山怡左唇角上的那颗痣，让徐二明给认出来了。 左唇角有颗痣的吴山怡回到家， 发现小秀还没睡，而且神情恍恍惚惚的，很反常。 哎，小秀，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在等你，一姐。 我还得洗澡，你先睡吧。 一姐，我睡不着。 你有心事？ 我怕出事。 出什么事了，小秀？ 一姐，我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昨晚的事，我都看见了。你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睡着。我听见了你跟徐二明通电话，然后你还换上了一身怪里怪气的衣服，装扮成男人的样子，出了门。 那后来呢？ 后来我想跟着你，可是你是开车走的，我跟不上。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一姐，我怕你跟徐二明搞在一起，他是坏人，你是好人，你怎么能跟他搞在一起呢？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用瞒你。你一姐也不是什么好人，她是坏人，和徐二明一样的坏人，有时比徐二明更坏。 不，一姐，你是好人，是你救了我，你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小秀，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这我不知道。 当我在阿波罗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看见你在前面逃，徐二明在后面追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我好像看见我自己在前面逃，一个狼一样的男人在后边追。 一姐， 那时的我不比你现在小多少，又聪明又漂亮，老师喜欢，爸爸妈妈疼爱，什么样的好事都少不了我。 那天死得早，毕竟我这么一个女儿，疼得像宝贝疙瘩似的。 可我们的遭遇不一样，害我的不光是男人，还有女人。小秀，什么声音？ 我好像看见窗外有一张脸。 这么晚了还会有谁？ 谁在那里？你出来。 大概是我看花眼了吧。 可能是风，还有树的影子。 一姐，你接着往下说。 那天我去欧阳飞家看电视，他叔叔凶相毕露地扑过来，我又哭又叫又咬，我求欧阳飞、顾平、赵之红他们帮忙，在那个恶鬼用抹布把我的嘴堵死之前，我再三的求他们，求他们帮我拉他、打他，帮我喊人来救。可他们就傻坐着看，从头到底一声不吭。 一姐， 当时他们个个呆若木鸡，事情一过，欧阳飞却第一个报案，接着就在学校里传，里弄里传，传得全世界都知道，传得我做梦都梦见密密麻麻的人围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我没法活了，父母不得不带上我之内去了大三线。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走的，可是因为我，他们走了。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可是因为我，他们年轻轻的就都死了。他们是染上地方病死的，深山老林的，缺医少药，他们死得太惨了。 你不要说了，一姐，太惨了。 站在他们的墓前，我发觉我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没有哭，我的泪早已流干。我以我父母的在天之灵发誓，我以我永不再有纯真发誓，我要报仇。 我要亲手宰了夺取我少女贞操的那个禽兽，我还要欧阳飞、古平、赵之红他们比我屈辱十倍的忍受侮辱。 这么说，你是为了向他们复仇才去找徐尔明的？ 他们都已经受到报复了，昨晚我去找徐尔明是为了惩罚梁达。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惩罚梁姐？他可没有害过你呀、啊、 你忘了他昨天晚上在这儿说过的话？我难受，我像吞下了一只苍蝇。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这个意思，要不我也不会要他记住我的话。我的话尽管刺耳，可现在他要说起还真管用。 一姐， 不要说了，小秀，我恨他的清高，我恨他的居高临下，我要他和他的八零三都知道，谁生下来不是一张白纸，人跟人没什么两样，谁也不比谁脏，谁也不比谁干净。 一姐，你误会了，梁姐的心好，她最同情人了。当初她把我和宋老师的事写成文章发表，我去找她，我对她说，我要是事先知道宋老师杀了我爹，说什么也不会再答应堕胎的。宋老师既然犯了死罪，我就一定要为他保住孩子。现在爹死了，宋老师死了，孩子也没了，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我也不想活了。梁姐再三地开导我，说我千万不能往绝处想，说宋老师知道自己犯了死罪才催着我堕胎，他知道我这个人痴情，才不在堕胎之前说出真情。他那么做完全是为了还我自由，让我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我要是再自寻短见，那就是辜负了宋老师的一番苦心。 他真这么说？ 他一再的鼓励我，要我坚强地活下去。他说谁也不比谁低下，谁也不能以自己的纯真去嘲笑别人的满心伤痕。 你在撒谎，小秀。 我不骗你，怡姐，你知道我是不会撒谎的，你也知道我编不出这样的谎话。 你等等。是天堂宾馆吗？请转5310房间。妈的，电话占线挂不进去。 你就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吗，怡姐？ 好，我自己去一趟，你在家等着。 不，我送你，怡姐。哎呀，这车是怎么了？ 见鬼，车胎没气了，先前还好好的，怎么说坏就坏？哎，小秀，快帮我拦出租。 哎，出租车啊，出租车。 你在家等着，小秀，我去天堂宾馆救梁达。 救了梁姐你就给我来电话啊，免得我等得好急的。 放心吧，我走了。 哎， 吴山姨刚走，八零三和梁达来到吴山姨的家。 哎，小秀，这么晚了，怎么还一个人站在门外？ 怎么是你们？梁姐，你没事吧？ 就你一个人在家，吴山姨呢？ 她说她去救你了，刚走了不久。 她去天堂宾馆了。 八零三，八零三， 我是八零三，请讲。 一小时前，一辆出租车被劫，司机受伤。经抢救，司机已经清醒。据他讲，劫车的是个青年女性，面貌体态跟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时装表演队领队相似。 欧阳飞？ 对。 出租的牌号多少？ 01871163。 好，谢谢。 欧阳飞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他并没有真正失踪，他一直暗中盯着吴山姨。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条黑影了？ 那是欧阳飞。 哎，小秀， 嗯， 吴善仪干嘛不坐自己的车去天堂宾馆呢？ 车胎没气了。 嗯，所以他要了出租 车。是我拦的，他坐上就走了。 吴善仪危险了。 怎么了？ 相信我的话，欧阳飞劫车在前，放车胎的气在后，目的只能出于一个，为自己的身败名裂向吴善仪复仇。 你是说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是欧阳飞？ 只能是他，不然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劫车呀。 不出八零三所料，吴山仪果然上了欧阳飞的车。 错了，司机，天堂该往这边走。 错不了，你的天堂在那边，李小云。 你是欧阳飞？ 哼，看仔细了，李小云，鬼精灵样的人，你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 你装的还真像。 怎么，就许你装神弄鬼，就不许我乔装改扮？ 很好，你骗我上车，夜深人静时分，不是为了兜风吧？ 我想跟你叙叙旧啊。同学一场，要不是你老记着，今生今世你我还真不会坐到一起呢。 我们谁也没有忘了谁，我为你才活到了今天，看来你也是。 我们俩太相像了，所以才相互忌讳，相互算计，相互伤害。 你的叔叔死了，我亲手杀死的，就在前面的海边。 他早该死了，一想到他那双罪恶的手我就恶心。 可当时的你是那么冷漠地看着那双手，把又哭又叫的我抓住按在地下。 我妒忌，我恨你，我妒忌你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没有。我父母过早的去世，从小就寄养在那个流氓成性的叔叔家里。我妒忌老是喜欢你，什么好事都第一个轮到你。我不比你丑，不比你笨，可我就是当不上班干部，评不上好学生。 哎，回想起来，那天也是该要出事儿。你说我从来也不去你们家看电视，可那天偏巧向阳院的电视机坏了。那天晚上呢，电视机里又有我在市少年宫里为外宾表演歌舞的镜头。 你不觉得我那天主动邀请你去我家看电视很反常？ 你的热情反常，我偏偏冲昏了头，竟没有看出你反常的热情。 啊，事后我也很奇怪，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怎么会想出那么复杂的阴谋，怎么会那样可怕的发泄记恨？可当时我还真就这么干了，我有意地把你介绍给我叔叔。当他兽性发作扑向你时，我差点高兴地大叫起来，我的心止不住地大笑。 你还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阻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却是你第一个大肆张扬，唯恐天底下有人不知道。 我乐意看你被所有的人踩在脚底下，我乐意看人用唾沫啐你，用冷嘲热讽作践你，我乐意看到你在泥塘里打滚，这辈子你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做成了你想做的所有的事情，除了这最后一件。 就因为这最后一件没做成，十多年前的一幕十多年后重演。只是角色到了个格， 先是你毁了我，接着是我毁了你，结果也许你我两个一起要毁了。 我们俩真的太相像了，相像的就像一个人。 我们不能一起生存，就只能一起毁灭。 你说后面的警车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 我猜那辆警车上有沈西，还有八零三。 前面就是大海了， 前面就是我杀死你叔叔的地方。那天晚上也正黑，长长的堤上没有一个人，光有海浪哗哗的响。 你不反对我加速吧，李小云？ 你的话是对的。 我们两个真的太像，像的就像一个人。你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一起生存，就只能一起毁灭。哎！ 欧阳飞猛地一踩油门，轿车箭一般的冲向了黑色的大海。 走了。 八零三， 嗯， 你现在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梁大？ 你什么时候注意上吴山怡的？ 啊、哦，是昨天晚上听歌，我发现吴山怡的声音不仅明显男性化，而且跟那和陷害欧阳飞的音带里的声音十分相似。后来你我一块儿到了他的家，我注意到在他的书橱里头摆满了什么基督山伯爵、什么噶尔曼和高隆巴一类专写个人复仇的书，所以说我一回到招待所就反反复复地琢磨吴山怡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这个名字能有什么特定含义？ 你看，从欧阳飞、赵之红到顾平，当然后来还加上你，都牵涉到了一个五三一零房间。这吴山怡就是五三一的谐音啊。哼，这个数字对他肯定至关重要，而且是意义非同一般呢、啊。 你想象力真丰富。 哦，现在我也明白了。难怪当时我一说李小云，你就盯着问我，她被强暴的那天是不是5月31号？哼，队长，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原始档案里查到的记载，给你未卜先知就猜到了。 我没有你说的那种本事啊，我是把那几个数字颠来倒去的写了大半夜。哎，要不是你查到了李小云，我也不会想到李小云就是吴山怡。也就不会想到梁达的一些过激言论会无意的伤害他，他会下新的陷阱来加害梁达。 嗯， 怎么会是这样呢？他那么有才华，那么有魅力，可是内心深处又那么阴冷，那么黑暗。 幼小的心灵太容易被伤害了，而伤害了又难以愈合。吴山怡的心就一直在流着血，所以他就一直也不能从昨天的噩梦里醒过来。是啊，一些人败了，就此沉默；还有一些人，虽然站起来了，却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从精神到肉体都扭曲了的人，另外的这一个不仅要寻找一切机会向间接或者直接加害于他的人复仇，甚至还要不择手段的向完全无意得罪了他的人下毒手。唉，这种人真是害人害己，同样不会有好下场啊。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六集《大海绝唱》，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瞿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磊。 剧中人刘刚由王维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玉宁演播，吴山怡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肖冰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冰、吴敏。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沙滩疑云，编剧沈于德、金志健，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 第一集，奇怪的情侣。 这是一个夏日的黄昏，由上海开往佛岛的客轮满载着温馨和欢笑起航了。夕阳中，身着便装的803和沈西依着栏杆欣赏着浦江景色，显得格外潇洒。他们是去佛岛度假的，接连办了几个大案，也确实应该轻松一下了。轮船驶出吴淞口，驶向苍苍茫茫的大海，暮色开始降临，甲板上的人渐渐稀少了，803和沈西却还留恋着这暮色中的宁静，依然靠着栏杆默默地抽着烟。突然，803看了看沈西，嘴角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沈西心中一动，猜测到803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沈西，啊，我给你出个考题怎么样？ 哎，帮帮忙好不好？放假了你也不放过我。 哎，轻点声。你听着，啊，你先装作很随便的样子侧过身来，然后悄悄地观察一下前面甲板上的那一男一女。 嗯。 然后再猜测一下他们的职业和相互的关系， 挺有意思的嘛。 嗯， 我来试试。奇怪， 哎，注意，别盯着人家看。哎呀，我说沈西，瞧你，把人家都看跑了， 还真够敏感的啊。哎，还好还好，又停下了。这个叫保持距离。大家说话都方便。 看清楚了吧？ 看清了。 你先说说那个男的。 凭直觉，他是搞文艺的，大概是个演员什么的。 根据是什么？ 根据，从气质上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绝不是干体力活的。 风度嘛，又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潇洒。哎，你瞧他说话的神态，还有那个站立的姿势。再说他该有45岁了吧，可穿戴还那么花哨。 嗯，好，再说说那个女的。 她嘛，年龄在20岁左右，是学生还是工作了就说不准了。这种年龄层次的人最难捉摸了，即使工作了，由于时间短，学生气还未褪尽，职业特征也没有形成，你说呢？ 哼，不能肯定啊，不过凭直觉是刚工作不久。哎，你再说说他们的关系吧。 从年龄上看应该是父女两个人，可从举动上看好像是一对恋人。 说下去。 哎呀，你看看这不是明摆着吗，那个男的他总想表现得亲热些，几次想搂那女的腰，可是那姑娘总是躲躲闪闪的推开，还不好意思的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别人注意他们。 应该是一对不太正常的情人呢、啊。 我说803，你真是太老脑筋了吧，如今开放了，姑娘找老头早就不稀罕了。 我是说他们不是那种正常的恋爱关系。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他们或者是婚外恋，或者是那种肮脏的交易。 我看的男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 哎，你快看。 什么？ 引起803奇怪和注意的是，那位中年男子刚才还在向姑娘献殷勤，可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接着一只手捂住肚子，像是肚子疼，另一只手推那姑娘，像是要她离开。姑娘焦急地问了几句，也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甲板。803和沈西正在纳闷儿，背后传来脚步声。两位刑警一回头，只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妖艳的女郎正向这边走过来，脸上满是酸溜溜的醋意。 哟，我们的音乐家可真有艳福呀。 是吕娜。 怎么又勾上女孩子了？也不介绍一下，把她藏起来干嘛呢？ 哎，别瞎说好吧。 看你瞎成这样子，这又何必呢？现在开放了，请他出来，三个人一块儿乐，不是更风流更刺激吗？ 吕娜，别胡闹，你快走吧，我肚子疼。哎，吕娜，我求你了，就算你放我一马好吗？ 好吧。 吕娜，我不会忘记你的，走走走，快走吧。 请问刚才在这儿的那位男同志去哪儿了？你们看到吗？ 他呀，他 芳芳。 哦， 芳芳，我在这儿呢，咱们回船舱去吧。 哎哎，药我拿来了，肚子还疼吗？ 上了趟厕所，现在好多了。 哦，真的没事了？ 没事 了。 哎，我说，这位小姐， 嗯， 你放心吧，刚才啊，有个女医生给他治过了，是吧，先生？ 嗯， 哦，是船上的医生吗？ 不不不，是个旅客。 哦， 小姐，你可要多留神呐，他的病恐怕是经常要犯的。 哦，是啊，他这是老毛病了，这个药啊他经常吃的。 哎，对对对，我是老胃病了。哎，来，二位抽烟。哎，谢谢你们的关照。 谢谢啊。 不客气，我看老兄倒挺会应酬的，平时肯定是巧于周旋，左右逢源呢。 哎，哪里哪里，二位见笑了。抽烟抽烟。 哎，朋友，我也懂点医道，我看你的病啊怕是乱吃东西吃坏了吧。啊，人到中年可不能再像只馋嘴的猫一样啊。 说的是说的是，可能是中午的肉包子吃坏了。哎，芳芳， 我们快走吧，这风太大、 哎、 啊。 好， 二位再见啊。 哎，朋友，良药苦口利于病，有病啊就该早点治，等病入膏肓，那就无药可救了。 哼，这个滑头货， 罪犯可以捉拿归案，可是对这种感情的骗子，人们更得警惕。 甲板上的这一幕多少冲淡了八零三和沈西的兴致，可是等到了佛岛，旖旎的风光又使他们陶醉了。来到佛岛的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八零三和沈西就兴致勃勃地来到海边看日出。四周万籁俱寂，只有海浪在轻轻地唱着晨曲。两位刑警坐在礁石上，遥望着天边，默默地等待着那伟大的大自然奇观。 啊，海边的空气真好啊。哎，八零三，我可从来没想到过海边的早晨会这么美啊。 沈西，你看那边海滩上好像出事了。 嗨呀，大清早的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快看那朝霞多美啊，我想太阳一定马上就要出来了，你注意力可要集中啊，千万别错过了那最美的一刹那。 不对，人都往那儿跑，有人还在喊着什么，准是出事了，我们快去看看。快， 哎哎哎，再等一分钟吧，让我拍一下这个日出的镜头。 哎呀，算了吧，胶卷正好留着拍现场，快走。 哎，好吧。 八零三和沈西快步向人群跑去。到了眼前，只见海边躺着一位姑娘，穿着红色游泳衣，下半身还浸在海水中。等到看清姑娘的脸，两位刑警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她正是他们在船上遇见过的那位名叫芳芳的姑娘。八零三和沈西连忙把她抬到沙滩上，她已经停止呼吸了。 这个小姑娘啊， 这姑娘怎么一个人下海、啊、 这么年 轻、啊、太危险了，这儿挺危险，每年都死。 哎，八零三， 嗯， 你看还能抢救吗？ 不行了，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哎，我来给她做心脏人工按摩。 哎呀，没用的，你没看见吗？瞳孔已经放大了，你摸摸，尸体早就僵硬了。你说他是怎么死的？淹死的吗？ 我来看看，好像不是淹死的。你看他的腹部并没有因为灌水而鼓起来，他的嘴里有血，鼻孔里也有血，肯定不是淹死的。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不是淹死。 游泳淹死只是人为制造的一种假象。 对，我看同他一起来的那个欧阳有重大嫌疑。 对，得尽快找到他。现在咱们分头行动，你的任务是第一，再仔细检查一下现场，第二，拍一下照片，第三，守在这儿等当地警察来了，请他们马上解剖尸体，并且协助各旅馆寻找那个欧阳。 是。哎，八零三， 嗯， 你去哪儿？ 我先去当地公安部门报告，然后带人去轮船码头，估计那个欧阳会急于离开佛岛的。 对，不能让他溜了。 八零三带着当地几位刑警在轮船码头布下网，悄悄地守候着。可是好几班客轮开走了，欧阳始终没有露面。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他们只好回到当地公安机关，在那儿遇见了沈西。 八零三， 嗯， 尸体已经解剖，法医鉴定是砒霜中毒致死。 果然如此。死亡时间呢？ 十小时左右。 嗯，也就是昨晚上11点左右。 对，还有 这姑娘已经怀孕，有两个多月了。 嗯。 哎，803， 嗯， 那个欧阳呢？没截住吗？ 没有，估计他已经乘坐渔民的小船离开佛岛了。 那我们马上赶回上海。 不急，急什么？总能找到他的。我们还是先设法寻找他们在佛岛上住过的旅馆，也许能够发现些什么。 我已经和岛上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都联系过了，他们都说没有发现这两个人。 那私人旅馆呢？ 我说803，你怎么也犯逻辑错误了？所有的旅馆当然包括私人旅馆了。 你小子，好好好，这回算你赢。不过我想像他们这种关系估计没有结婚证书，所以往往不敢投诉旅馆，很可能是住在一些贪小利的渔民家里。 嗯， 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去找找。 对， 803估计的没错，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下找到了线索。 老板，老板娘， 哎， 你们可得一五一十的都说清楚啊。 是是是，我说不让他们住，可他 去，死鬼，你胡说些啥呀？同志，可不是我们拉他们来住的。 是啊是啊， 是他们跑来求我们，说旅馆都住满了，没地方过夜。我想呢，哎，就算做做好事，学学雷锋吧，就让他们住下了。怎么，他们出事了？ 哼，出事了，那女的中毒死了。 啊？我没托付，同志，天地良心呐，这和我们可没有关系呀。 你们这儿有旅客登记本吗？ 没有，我们是临时帮助解决困难的，不是旅馆专业户。 那么你们看过他们的证件吗？ 我们不便检查客人。 他们说是夫妻来旅游的。哼，我看哪像夫妻呀，准是姘头。 好，你们就说说他们住下以后的情况，要尽量详细啊。 是是是，他们是昨天一早来的，放下行李就出去了，一直到天黑才回来，一回来就进了屋，还把门拴上了。 你没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听到了，两个人还吵架了。 哎呀，你就 你快说说他们是怎么个吵法。 那是晚上8点多钟，我闲着没事儿，就悄悄走到他们住的屋门口，想听听他们说些啥。没想到就听见那女的在哭，哭得好伤心呐。 芳芳，哎呀，芳芳，你别哭啊！你哭得我心都要碎了，这实在是万般无奈才这么做的。 我不答应，我就是不答应，我死也不答应。 芳芳，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非常痛苦，你应该相信我。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我不能冷静，我没法冷静。 轻点，你轻点。 那男的鬼机灵的，像是怕有人偷听，向门口走来，我吓得赶紧溜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们两个一块儿出去了。 这么晚了他们还一块儿出去？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知道，反正啊，肯定是下半夜了。 怎么，你们家的大门没锁，他们进屋也不敲门？ 不， 我把大门钥匙给了那男的，他半夜里回来过一次，我怕他们回来时候再把我吵醒，我就把钥匙给了他。 你是说半夜里头那个男的又独自回来过一次是吗？ 是啊，半夜里我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 你怎么了？半夜三更的也不让人睡觉。 轻点儿，老头子，大门你锁上了吗？ 锁上了。哎，你不是看着我锁的吗？哎呀，真是的。 可我怎么听见有响声啊？ 哦，怕是野猫吧？ 不对，我明明听见有人轻手轻脚的走进隔壁屋里去。 哦， 别是小偷，偷那两个客人的东西吧？手电筒呢？ 在这儿，给你。 你也起来呀，拿根棍子。轻点儿。 什么人？ 你跑不了了。 我住这儿的，我住这儿的。 怎么？ 是你，欧阳先生。是我。 你是怎么进屋的？怎么不敲门呢？ 我怕吵醒你们，我就从窗口上爬过来的。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啊？那姑娘呢？ 她还在海边。 哎呦，深更半夜的，怎么把她一个人丢在那儿了？吵架了？ 不，我是回来拿东西的，我这就走，这就走。 哎，这么晚了，还不睡呀？ 老板娘，我们难得到佛岛来，再去坐一会儿。 欧阳先生，你怎么老发抖？ 我 是刚才我们把你吓着了吧？ 嘿，可不是嘛，你们把我魂都吓跑了。我走了啊。 哎，慢着，你等等。大门钥匙你带上吧。 啊， 回来时候了，你就不用再爬窗户了。 好，谢谢，谢谢。 哎，你的手怎么还在哆嗦呢？ 没什么，谁知道呢？我走了啊，谢谢啊，谢谢。 后来，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可就不知道了。 那个叫欧阳的回来拿什么东西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不过当时手电筒晃了一下，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东西，好像是衣服团在一起的，说不清是上衣还是裙子。 是什么颜色的？ 是红颜色的， 上头有黑色的花纹。 对对对。哎，你们怎么知道的？ 今天早晨你们见过他们俩吗？ 这我也说不清。 说不清？怎么会说不清呢？ 说起来啊，有件事情可怪了，很可疑。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老板娘究竟说出什么奇怪的事情来呢？请听沙滩疑云第二集，海滨的幽灵。 飘过茫茫 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沙滩疑云》第一集。奇怪的情侣，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欧阳明由达世长演播，丁丽华由曹磊演播，吴之芬由张欢演播，芳芳由金林演播，吕娜由徐红演播，陈妈由吴云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丽华、连淑良、张倩、苏东升、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